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感应篇》第116集，拓流心，指红泥，这指三光，九世日月。这些呢，都是属于不净啊。如果呢，是讲这个天地鬼神，这个现代科学，他们不能够接受啊。流心几乎每一天都能够见到啊，在晴朗的夜晚，这个是太空物理的现象啊。红泥，这是空中水蒸气受阳光反射而产生的现象。三光呢，是指日月星，所以整个合起来，我们用合理的解释，无非古德都是教我们修静，就是对于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万物长存恭敬心，这个是教学的原理。是不是像道教里面所讲的这是由司命之神在主宰啊，像这个阴阳之气，这又是一个说法啊。如果欢喜研究，也是一门学术啊。那么我们听他们讲，也能够讲出一番很完美的道理。有兴趣呢，可以去研究。如果对这个没有兴趣呢，那知道教学整个的大宗旨啊，无非是叫沉、叫静而已。沉静是信德，沉静能够开发自信啊。沉静到极处，就是佛家讲的戒定慧三学啊，也就是自信的流露。下面一节117节啊，春月寥烈，寥是这个寥烈了，就是现在印尼讲的烧巴，就是属于这一类啊。火烧山，这一桩事情非常残忍啊。为什么呢？这山上小动物一个都跑不掉，这个杀伤力比什么样的战争还要残酷啊。所以这罪报啊，佛在《地藏本愿经》上讲得很清楚啊，果报在地狱，地狱罪受满之后， 你欠的这些众生的命债，就欠命的要还命，欠钱要还钱了。啊，这一把火烧死多少这些动物，将来偿命的时候可麻烦了。你要偿多久才把这些命债还清？所以这个事情不能干了。万万做不得。啊，即使无意，无意也要背这个因果责任。啊，所以在山林当中用这个火一定要小心谨慎。啊，如果我们生火有许多因素，啊，我们煮东西吃的会生火。如果夜晚在野外露宿，啊，一定要生火。啊，这个火野兽看到它回避，啊，所以叫引火。啊，但是离开的时候呢，这个火一定要熄灭的很干净。啊，不要在无意当中啊，所以引起这个灾难。啊，要小心谨慎。啊，那么还有，这个不好习惯抽烟的人，啊，这个烟蒂随便丢，啊，如果在干旱的期间当中啊，啊，也能够引起火灾。啊，这火烧山了。都必须要小心谨慎的。注解里面注得很详细，啊，下面两句是对伯卧骂，啊，伯在前面我们读过，代表上方，啊，无故煞归大师。龟跟蛇在动物里面寿命都很长的，啊，灵性很高的，啊，你们听到这个天目山奇聚寺给你们做的报告，啊，他们放这个鳖，鳖跟龟是属于一类的。啊，放生的时候，他们懂得，啊，这个在船上放生呢，放完之后，他会绕了个船绕一周啊，然后回头看，啊，再离开离去，他有灵性，他很感激你，啊，只是他不通人类的语言呢。啊，语言上没有交通啊，但是你看他的表情，啊，他跟人有什么两样？啊，决定不能够杀害。啊，人要真正懂得爱人爱物。决定不会去吃众生肉啊！啊，可是有的人也问：啊，动物有生命啊，植物也有生命啊。啊，为什么你吃植不吃动物啊？你还吃植物呢？啊，当然，一个真正仁慈的人。植物也不吃，可是我们是凡夫，我们还没有能够到达这个境界，啊，连饮食都可以离开，在六道里面 色界天离开了，色界天不需要饮食了，真的连植物他也不吃了。人家这个养分从哪里得来呢？诸位在经上常看到禅悦为食，他的养分是从禅悦里面得来的，不需要从外面物质。我们今天没有到达这个境界，没有饮食不能维护这个生命，因此我们的选择是选择非不得已了，我们决定不伤害他。佛在戒经里面告诉出家人，清净比丘不踏生草啊，那是草是植物啊，你看它长得厚厚破破的，你怎么能忍心从它上面走过啊？除非一定要从这里走，没有道路啊，这个可以就有开源。如果有路，你就一定要在路上走，不能够踏这个生草。这是对于植物的爱护啊，花草树木的爱护啊，非不得已，决定不可以伤害。戒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从前出家人住山，住山子的大个茅棚，就地取材呀，一定要砍几棵树啊，砍树的前三天要给他诵经念咒给他祝福，请这个树神呢搬家。这一般人很难理解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这个树木高度超过一个人就有树神。现在我们跟年轻人讲说他不相信，何谓树神呢？实在是说有鬼神呢，依附在树木，那个树是他的家了，他住在那个地方了，依附树木花草，就是变成了花神树神。哪一类的众生呢？特别喜欢树木花草的，喜欢树木花草啊，死了以后还喜欢，还离不开，就变成花神树神了。所以这精灵这个附在这些的物体上啊。那么我们要毁坏他居住的所在，他也生烦恼啊！他虽然会离开呀，但是他会生烦恼，所以必须预先去告诉他，预先去祭祀，诵经、超度、戒缘，让他离开、搬家，他另外再去选一个树木。这些事情绝不是迷信啊！诸佛菩萨他们心地清净，耳目聪明啊！我们凡夫见不到的他能见得到，我们听不到的他能听得到， 他教我们这种做法决定是有道理的，决定对我们有利益的。对于树木花草都爱护，哪有不爱护动物的道理？所以凡事我们都要细心去思维，冷静地去观察，了解宇宙人生真相，不可以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强词夺理。就是动物，动物是应该被人吃的，生下来就是被人吃的，人也是动物啊，那为什么不吃呢？你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是动物啊，你为什么不吃呢？怎么讲也讲不通啊。纯粹是一个满足自私自利的欲望，造无量无边罪业，还以为他有理。这个错了。明白的人，有道心的人，对于饮食这一方面都生惭愧心。我们今天在遇难，不得已，没有法子。所以饮食所需是慎重的选择，尽量减少对人对物的伤害，尽可能的减少，这是慈悲心的流露。寿命长的更不可以伤害他，这个地方特别说明归于舍，这都是寿命的很长。你看辽烈为什么他讲春月，他不讲夏月秋月，他一定讲春月。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时期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这个季节是一切万物生长的一个季节，怎么能够忍心杀害？这个心是很残忍的心啊，没有仁慈，没有爱心。我们读古圣先贤的教诲，从这些地方体会到他们的仁慈博爱。也要从这个地方来学习。养成习惯人民爱物的习惯，这儿讲的拓留心， 这是很小的事情，极其微细的事情。这个现在所以说文明社会大家都懂得不随地吐痰，这是个好习惯，这是养成自己的恭敬的。实在吐痰的时候，我们用个这个卫生纸包起来，也不随便丢弃。没有垃圾桶的地方，包起来放在口袋里。必须到有垃圾桶的时候才可以丢弃。一定要养成习惯，很小的事情在这里能够观察你对人事物的敬心敬意，这些要教啊。不但要教，而且要知道把这个敬意扩大，从这个极微细之处扩大到敬一切人，敬一切事，敬一切物。那么在今天我们在新加坡经常与九大宗教往来，每一个宗教所奉祀的神圣都不相同，我们平等的恭敬清净赞叹，普通供养，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求得不同的国土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宗教，在这个社会上都能够和睦相处，都能够彼此尊重，互助合作，平等对待。这是所有宗教所希求的天堂，佛家讲的极乐世界、华藏世界，穆斯林讲的天元、天国。说法虽然不一样，但是那个社会状况是一样的，祥和的，没有一丝毫的缺陷，美满的。那么怎样能够达到这样理想的目标呢？必须要有行动啊！接受古圣先贤教诲啊，我们要做到啊！特别是佛家的《华严经》你看看《华严经》里面多少不同的族群。 不同的种类。天地万物，一切众神都包括在其中啊，大家都能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。这是最好的教学，最好的示范，我们应当要学习，应当要落实。不但我们对于不同的宗教，对于一切万物，都要以大慈悲心、真诚的爱心，将我们这个身体做出全面的贡献，为一切大众服务。这是佛陀教导我们的。这个书到此地是一个大段落，把善与恶都介绍了一个大概。下面是总结这个善恶两大段的总结，差不多占全书十之七八了。这是戒罪也。文也有几段并不是很长。他后面特别又把这个杀盗这个两条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劝勉，这个很难得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